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2023年开心日报有新面貌， 超人前辈恭喜发财，利是到来。 海琪，元宵都过埋啦，仲问人攞利是？ 前辈啊，正所谓有心唔怕迟，正月都系拜年时啊嘛。 唔怪之得你做新手理财攻略啦，咁识得问人，新手攞利是。 超人你又跌银包啦，海琪你仲唔快啲新手帮佢执翻？ 系嘅系嘅。 香港电台第一台，星期一至五朝朝十点四， 开心听开心日报。 千禧年代是个人意见节目，欢迎听众打电话来发表意见。 2023年2月17日，本港去年底人口733万跌 0.9%， 正移出6万人。 申诉专员指处理了街欠理想，促增加刑罚及累进罚款等。 活力午餐下周一二暂停供应，向学校及家长学童致歉。 拜登称不会为击落中国气球事件道歉，但期待与习近平对话。 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 时间来到8:10，香港电台第一台港台电视31，你听紧睇紧嘅系千禧年代。早晨，我系萧乐文。先讲下靶场嘅消息，今日由上昼8点啦，至到晚上9点啦，青山靶场、粉岭新围、大岭靶场进行射击练习。日间练习嘅时候，该区附近将会悬挂红旗指示；夜间练习嘅时候，该区附近将会挂起红灯指示。各界人士切勿进入区内，以免发生危险。想同大家讲下咧，就系之前都有关注到呢个学校嘅午膳供应商嘅活力午餐，咁早前都有传出佢，譬如话啲供应不稳啊，有漏单啊，甚至涉及到一啲食物安全嘅问题，都有一啲嘅报道同消息提及到嘅咁。最新就系寻日佢哋宣布下个礼拜一同埋二啊，即系20号同埋21号咧，系会停咗呢个嘅午饭供应嘅。咁啊，估计报道估计咧，可能要涉及到大概10万个学生系受到影响嘅。食环署就话，前日分别咧系收到学校嘅午膳饭盒卫生问题的投诉，以及是怀疑食物中毒个案的转介。咁啊，活力午餐所属的大家乐集团亦都提到话，收到个别学校通知，有同学进食了饭盒之后咧系不适，暂停两日，从头检视所有的产制工序，深层清洁消毒厂房，就话要把握时间咧，尽快找出个问题的根源，并且加以整改。又话对学校啦，受影响的学校啦，家长同埋学生咧系致歉嘅。咁会唔会你自己都是今次受一啲今次呢个午饭供应商停两日午饭供应的影响的学生或者是家长呢？讲下你的看法，18723111，18723111。教育局就已经知悉事件，了解相关学校正制定一些紧急措施。请两位嘉宾和我们谈谈，他们学校似乎都是这个的饭盒供应商的，用到。有圣公会天水围宁爱小学校长孔伟成，早晨。 是，早晨，小乐文，早晨，早晨。 早晨，孔伟成校长，可不可以讲下你的学校都是用这个午饭供应商的嘛，是不是？ 是，没错，没错。 几多学生受影响呢，今次事件中？ 我想大约订饭的就500个到的。 是不是全部级别都有的？是不是 全部级别一至六年班都有的？ 事前有没有说收到这个消息呢？寻日即是这个活力午餐公布之前。 当然不会啦，是不是？当然不会收到这个消息啦。当然有些这样传闻说他结业添，但是就始终都是 咁样，但系冇谂过会 系即系呢个情 况啦，咁样。结业啊， 讲 到 咧， 喺即系 有人咁样传嘅，都系传嘅啫，咁所以都系小心讲啊，都系传嘅啫咁样。 但你哋自己就冇特别去同饭盒供应商嗰度求证过或者问过嘅，了解过？ 唔会讲佢噶嘛，求证佢噶话唔系咁啦，系一定有求证过啦，唔系咁样，唔会咁样吓。咁啊就系唔会噶啦吓， 咁讲翻今次， 你话有冇啲准备？咁心理准备梗系有啦，系嘛？即系如果停。譬如話佢停咁點咧，咁呢個危機嘅安排一度都存在喺度嘅。 即係你意思，如果佢長遠係停嘅話，你哋有啲咩準備咧？咁樣 唔係，如果佢突然停或者長遠停，我哋都會有唔同嘅方案。 例如咧， 嗱，譬如你短停嘅，就係頭先我尋日同傳媒講嘅一樣啦，即係一啲方法，譬如話家長可以改為家長可唔可以都可以真係帶飯嘅咧，咁樣或者話可唔可以翻屋企食咧，可唔可以同佢出去食咧，可唔可以俾佢出去食咧，咁樣啊，咁呢啲都有，或者佢帶乾糧咁樣，咁都有好多個方案，我哋都係擺咗個袋度。咁所以一有呢啲情況，咪即刻用。咁長遠就梗係要穩定幾個合法供應商，即係即刻就要做翻個招標程序啊，咁樣咯。 嗯，我想講翻即係而家話暫時下個禮拜一二會停呢一樣嘢先啦，停嗰個飯盒嘅供應啦。有冇考慮過直情可能不如嗰兩日就唔好上下午嘅堂咯，咁咪唔使喺度留喺度食飯咯？得唔得？ 呢一個就當然係最簡單直接嘅方法啦。咁教育局都話到即係你諗你冇其他校本嘅方案可以做嘅時候，呢個都係一個方法咁樣。咁好明顯，呢個係一個最後嘅選擇啦，或者係最低嘅要求啦，咁樣。咁我諗學校應該以身作則，即係做好嗰個危機處理，係點樣去解決困難？即係俾到大家都睇到啊，或者老師或者家長或者同學都睇到啊，學校係點樣去處理呢啲嘅困難？就唔係即係簡單直接，即係落雨嚇，好大雨就停課，好熱又停課。咁呢個我諗停課唔應該係一個咁輕易嘅選擇咁樣。 但我見你頭先提到有啲嘅方法，譬如即係可唔可以家長帶飯啊？家長接佢哋出去啊，或者俾個學生自己出去食飯啦、啊。呢啲有冇又涉及其他問題咧？譬如係咪真係家長可以？即係處理到啦。第一，可能有啲都係未必咁方便嘅，未必係湊到佢嘅，未必做到飯嘅。咁叫個學生自己出去，又未必係家長放心嘅。或者你哋學校都要涉及一啲額外嘅人手安排嘅。咁呢啲又點睇咧？又 嗱，其實就有當你有午膳供應嘅時候，咁家長梗係呢個係一個最好嘅方法啦。咁、但係當你冇嘅時候，咁係咪個個家長都係全職得咁緊要？或者話係咪佢可能會唔會考慮請一兩日假？去照顧個小朋友咧，咁呢啲其實都係仲有一啲嘅選擇可以俾到家長嘅，即係話當然你話有午膳供應咁啊，梗係簡簡單單，但係冇嘅時候，咁其實都有唔同嘅方法可以處理，咁唔會話真係一定唔得，咁一定唔得，其實仲有其他可以諗嘅方法，咁至於你話家長俾佢出去食，咁如果家長同意嘅話咧，咁其實就問題唔大嘅，因為如果我自己留意到咧，過去咁嗰兩年咧，其實有時學校都會翻半日嘅。咁半日嘅時候咧，我行翻出去個商場度睇咧，其實我哋都需要老師出嚟巡下，因為咧半日都好啦。咁其實小朋友佢會食咗飯先會翻屋企嘅。即係佢唔會直接就翻屋企，佢去到嘅商場啊呢啲餐廳度食飯。咁所以呢個現象咧，其實令到我會覺得咧，其實如果家長同意嘅話，呢個係一個可行嘅其中一個選擇嚟。 所以如果呢個方法係咪都多啲老師或者職員都要嗰兩日啦，要出去巡下？ 咁呢個冇辦法㗎啦，即係我諗家長要請假，咁老師要做多啲嘢，咁我諗呢個都係大家群策群力，咁都係兩日啫，係啦。 會唔會可以短時間就揾到其他飯盒供應商或者一啲餐廳做一啲嘅外賣去頂住檔先咧？ 嗱，呢度就分兩樣嘢啦。飯盒供應商咧，就我哋係一路我哋會聯絡嘅，因為尋日都係黃昏嘅時候先收到啦。咁我哋會聯絡嗰一啲飯盒供應商咧，其實佢都收冇接到電話嘅咁樣。咁呢度都反映咗啲嘢嘅。咁第一就係佢哋可能都唔想接，係嘛？即係話咧。即係嗰啲資料有商機，咁佢應該即刻撲出嚟就嚟做啦，咁樣即係話主導聯絡學校咧，我哋可以做到啊，咁樣。咁但係我諗呢個都未必係咁容易，但係當然我哋都會試，今朝我哋都會試啊，即係話嗰啲持牌嘅合規格嘅飯盒供應商咁樣。咁樣呢個都要小心嘅，因為你唔知個供應商如果佢冇嗰個牌照唔係好啱個供應學生午膳嘅，咁你又揾咗佢去做嘅，譬如餐廳咁樣，咁呢個可能都會有一定嘅風險，所以又唔會學校主動做嘅。所以我哋會鼓勵家長你可以嗌外賣咯，即係話咧呢個都頭先小留咗講，即係可以買外賣，跟住又仲有啲外賣平台係咪？咁又可以自己打電話去餐廳做外賣，亦都可以使用呢個外賣平台做外賣。咁學校都要做多啲嘢嘅，就係、是、我哋會安排人手去收外賣，再派翻俾啲小朋友咯。咁呢啲都係家長其中一個可以選擇，所以家長係要翻工嘅，咁佢咪可以幫小朋友嗌外賣。呢、這個都得嘅嘛，咁呢個就係因為家長去處理啊嘛，咁就唔涉及咗學校統一，咁當然都係學校統一，揾間餐廳，間餐廳唔知佢嗰個衞生條件係點樣嗰樣嘅，係啦，咁所以呢個係小學校要小心嘅。 OK， 有冇話即係今次呢一個事件咧，都係話大家樂嘅集團咧，就係活力午餐所屬嘅大家樂集團啦，提到話收到個別嘅學校嘅通知，有同學食咗呢啲飯盒之後咧有不適嘅咁，你哋學校有冇收到類似嘅情況，或者點睇今次？哦，你冇收到完全， 今次點 睇？有冇收到今次嗰、那個即係今次嘅通知期啦？即係話下個禮拜一二有咁嘅安排，你哋會唔會都覺得太急啊？等等。 急就一定是急的啦，咁样，但是你与其埋怨，咁都是即系沉着应战啦，系嘛？即系第一时间谂下点样去安抚家长啦。即系你嘅时间应该系用喺点样安抚到家长。咁其实安抚家长都系头先我讲啦，即系你俾到佢有唔同嘅选择。可能唔系，原来我仲有好多嘢可以拣，咁样佢个心就会定啲。当然另一个就系包喺学校身上啦。好，我帮你搞掂佢，咁呢个都得嘅。咁但系当学校要评估自己嘅风险啦。 OK， 家长有冇直接向你反映事件？ 暂时冇嘅，咁因为我哋嘅渠道都好畅通嘅，即系其实班主任都好能够帮到校长去处理好多呢啲问题，咁，所以暂时都未去到我度。 OK， 咁佢哋有冇反映对今次事件佢哋嘅睇法咧？家长方面， 咁当然都系有怨气啦，即系好埋怨啦，即系点解咁啊咁样，所以我哋都会识劝佢哋，你唔好埋怨住啦。咁呢啲埋怨嘅嘢，我哋稍后都会再同佢追讨啊。因为大家乐其实佢自己本身都系一回力啦，咁佢都会有啲嘅补偿方案嘅，即系话退翻可以退翻钱，可以俾多两日钱咁样，即系俾翻两日嘅饭钱佢哋咁样，即系当系一个赔偿。咁我谂呢啲其实当然家长条气都系可能会唔顺嘅咁样。咁你听咗佢嗰个怨气之后，你都会话俾佢知啦。唔紧要，我哋仲有好多方法可以处理嘅，同埋都系两日啫。 Okay. 同埋可以帶乾糧嘅，同埋我哋放 2.8 度嘅啫，咁樣呢啲都係放咗學之後可以再去食嘢都仲得嘅咁樣。 暫時冇考慮任何話更換呢個飯盒供應商嘅諗法係咪？ 唔可以話冇嘅，咁都我都會睇清楚個合約係嘛，即係、就是、我哋因為啱啱我哋簽咗三年嘅，咁、所以我哋都睇清楚合約可以點樣處理，同埋睇下佢善後即係、就是、你星期一、星期二之後。那個處理又是怎樣咯？咁樣呢個我諗都消委會啊，各方面都應該可以研究一下，即係嗰啲嘅罰則，即係地鐵咁樣嘅停駛都要啲罰錢咁樣。 好，唔該曬孔偉成校長，同你傾到呢度。好，唔該， 好， 拜拜。孔偉成咧就係聖公會天水圍靈愛小學校長，講到今次呢一個嘅活力午餐啊，呢一個嘅飯盒供應商咧就係停咗下個禮拜一。二嘅午饭供应啦，咁佢哋学校都系其中一间系受到影响嘅。你自己点睇？18723，休息一阵。 港台节目好就系、是、地球人都知道， 知但系究竟可以喺边度睇得到？ 电视睇到， 电脑睇到， 平板电脑睇到， 智能手机通通都睇到。 电视节目、电视睇到就紧噶啦，网上好多社交平台、影片分享网站一样都睇到。 下载港台应用程式，收睇直播又得，翻睇重温亦得。 share 咗 港台节目，无处不在。 18723111，千禧年代。 繼續翻嚟千禧年代，想同大家講係有關於一啲阻街嘅問題啊！見到政府之前咧都係譬如有一個叫做地區事項統籌工作組啦，都好著力係即係打擊一啲嘅雜物啦、阻街嘅情況嘅。嗱，申訴專員公署咧，尋日就公布一個主動調查報告，咁佢嗰個嘅都係講到一啲阻街嘅黑點啦，有成四個嘅，包括喺荃灣、深水埗、旺角花墟同埋北角春秧街等等咁。不過就係提到個年期就係2018年至到2021年啦。其中譬如喺深水埗嘅順寧道同埋醫局街係黑點之一啦。提到就話咧係食環署喺2018年至到2021年咧，平均每日巡查4次。以上嘅，不過就話咧，每日平均咧即係檢控咗0.1宗，即係每10日咧係發出咧1張嘅告票。咁提到就係話巡查多，但執法少啦，理應就係違規情況唔嚴重嘅。不過就話公署嘅人員咧去視察嗰陣咧，就仍然係話發現到一啲雜物阻街嚴重啦、環境衞生差等等嘅問題。提到就話執法力度咧係未能夠壓止違規嘅行為嘅。你自己點睇阻街嘅問題咧？咁啊頭先提到話深水埗呢一個點啊，想請一位嘉賓同我哋傾下。深水埗區議員麥偉明，早晨。 早晨啊，舒国文。 早晨，毛伟明。四个嘅阻街黑点，其中一个就系头先提到深水埗顺宁道同埋医局街嘅咁。而家嗰度嗰个阻街情况，讲下而家先，有几严重，同埋有啲乜嘢嘅阻街行为，点样影响啲居民咧？ 我谂首先要分即系要做一个分水岭先啦。用佢卓永兴副司长所定嗰个系即系清个卫生黑点嗰个大行动啦。咁如果講之前咧，就同審計署所講嘅情況就係相類似嘅。 申訴專員公署嚟講 係咪？申訴專員公署嗰、那個即係睇嗰個情況係相類似嘅。咁但係個問題就係、是、我唔知道申訴專員公署其實佢睇翻個情況，就應該最近睇嘅話咧，其實個情況就已經係比18至21年嗰個時候已經係即係情況冇咁嚴重嘅。 咁即係當然，如果除咗佢睇嘅話，其實個情況依然係繼續緊嘅，只不過咧就係話係冇咁差咁解嘅啫，即係同以前咁講。 冇咁差嘅意思，即係仍然有啲乜嘢喺嗰度係阻緊街，係咪啲發泡膠啊之類咁樣？ 發泡膠箱啦、啊，或者係啲係即係佢哋啲鋪頭咧，未將啲貨擺喺馬路度，咁佢鋪頭唔夠大噶嘛，咁未將啲生菜啊，即係啲蔬菜啊、蔬果啊，咁啊擺咗喺馬路度，咁佢賣曬，咁佢咪入貨，咪喺嗰個馬路度再推翻去鋪面度賣咯。咁或者喺去到五點，即係六七點嘅時候，因為佢哋啲鋪通常就唔過夜啲貨，咁佢哋就會喺街度賣咯。咁最嗱2021年嘅時候咧，其實好嚴重咧，就係佢哋喺馬路度直頭唔使搬入個鋪啦，喺馬路度直接就賣咯，即係例如湯西瓜啊嗰啲，直頭喺個嗰啲卡板上面直頭就係收錢賣貨。 OK， 我想知嗰个執法情况而家啦，讲紧即系最新啦，系去到点样嘅？因为过往，我就见到譬如申诉专员公署都提到，即系巡查次数多啦，但系就话執法咧就未必咁多嘅咁。你哋而家见到最新嘅情况系点？ 如果睇翻区议会佢哋即系食环署即系喺嗰个会上面提交嘅数字咧，执法嘅明显个检控数字系多咗嘅。喺卓永兴司长讲，即系嗰个大行动之后啦。咁同埋而家嘅情况咧，似乎啲铺头亦都知道食环即系政府部门嗰个执法咧就系强硬咗嘅。咁所以佢有部分时即系有部分时间咧，其实佢哋都会系即係將啲貨物咧就唔會擺喺鋪頭出面啊，或者係附近嘅馬路上面噶啦。咁所以我諗嗰個執法效，即係執法嗰個效果而家就出咗嘅。咁至於申訴專員公署見到個情況咧，我諗主要都係睇翻咧，就話佢哋喺即係我哋講嘅非繁忙時間咧，即係意思即係話係如果買餸高峰期嗰啲時間咧，其實個情況仍然係有嘅。咁只不過就喺其他時間咧，就冇咁過分咧，就將啲貨物擺曬喺馬路啊，或者係鋪頭出面嘅。因為以前嘅時候，全日都擺曬喺度噶啦。咁所以而家應該執法嗰個效果就好咗嘅。 OK。另外我就想問，因為今次申訴專員都有提到一個建議，就係話一個累進罰款嘅建議。頭先你都提到，似乎嗰個效果就出咗啦。仲有冇需要咧？如果有即係提到呢個累進罰款嘅建議，即係可能重犯或者多次犯嘅話咧，就嗰個罰款額啊再高啲咁。自己點睇咧？你哋有？ 我簡單點講一個現象咧，其實我睇信寧道嗰度咧。我以我觀察咧，就係其實由即係所謂啲我哋揀咧呢個菜檔或者啲鋪頭啦，其實真係執咗嘅咧係得一至兩間嘅啫。咁其他新開就四至五間。咁個問題就係話，其實申訴專員公署有講嗰啲係慣犯嚟嘅啦。咁個問題就係你如果要加累進式嘅話，應該一早已經要咁樣做啦。因為其實你。个问题就系如果佢哋一间做嘅话咧，间间都会做嘅。咁问题就系话你如果唔累进式嘅话咧，冇一个足够阻吓嘅话咧，啲铺头只系觉得系当交租嘅啫。咁我交租，咁我咪交俾你咯，即系当你好似之前100-1咁样嗰个罚款数字咁低嘅话，咁我咪当交租咯。咁我生意又继续有得做噶嘛，咁我当交租，咁我计翻起嚟，我都系圍到皮嘅，咁我咪繼續存在咯。 OK， 咁所以個累進式，我就建即系、就是、我就好建議應該盡快加落去。 OK， 好啊，唔該曬麥偉明， 做唔到個效果。 好，同你傾到呢度。麥偉明係深水埗區議員啦，頭先都提到累進罰款嘅建議，佢自己就贊成嘅。又請多位區議員同我哋傾啊，有荃灣區議員陸凌中，早晨。早晨，陆凌中。因为咧，今次申诉专员公署睇咗个四个阻街黑点，其中一个就喺荃湾河背街同埋川龙街嘅。 系啊， 而家嗰度嘅情况系点嘅？ 其实已经改善咗非常之多啦。即系呢方面，食环署系做咗好多努力嘅。 点样多法咧？而家系去到一个咩境况啊？即系完全冇晒阻街，任何时段都冇。 而家我谂已经去到九成几满意噶啦，即系好多街坊都喺度同我哋去反映咧，佢哋即系都感觉到嗰个改善咯。即系投诉都少咗好多啦，近排。 咁有冇睇到嗰、那个执法或者巡查嘅情况又系点样嘅？ 其实佢以前都枕住巡嘅，不过就以前啲街坊同我哋讲，就见到佢巡，就嗰个职员栋都喺度，但系就冇做嘢。咁所以咧，我一直都好积极咧去督促呢个政府部门去处理呢个问题咯。其实呢个问题我2020年5月份已经上咗区议会属下嗰个环委会，

言不尽，风不息， 自由风，自由风。 有线宽频交还收费电视牌照，中大新闻与传播学院讲师梁丽娟。 要睇翻成本系咪符合经营嘅效益？我哋而家交翻个牌照，首先我节约成本，再集中资源系做本地嘅制作，或者系转移喺免费台，或者系多媒体嘅网络平台，咁会唔会可以有多啲嘅空间呢？ 星期一至五黄昏五至八，香港电台第一台， 自由风，自由风。 2023年2月17日，本港去年底人口733万，跌0.9%，净移出6万人。 申诉专员指处理阻街欠理想，促增加刑罚及累进罚款等。 活力午餐下周一二暂停供应，向学校及家长、学童致歉。 拜登称不会为击落中国气球事件道歉，但期待与习近平对话。 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 时间嚟到8:39，我先有讲到有关于一啲阻街嘅问题。咁啊，之前政府就有个地区事项统筹工作组咧，都系会处理嘅。咁申诉专员公署咧就话，发现喺2018啦至到2021年咧，有好几个嘅阻街黑点。头先都提到啦，好似荃湾嘅河背街、川龙街啦、深水埗嘅顺宁道啦、伊国街啦、旺角花墟啦，同埋系北角春秧街等等。你有冇留意到呢几个点咧？系咪真系黑点咧？头先有啲区议员都提到就话喺近呢段时间都是有改善的。你自己点看18723111，或者其他区有没有一些阻街黑点呢？18723111，继续跟60中倾下。60中就是荃湾区议员，刚才都提到有部分荃湾的街道都是黑点来的，继续跟他倾。早晨。 早晨，主持人。 早晨，六零中。因为就想讲返今次喺个四个黑点入面，荃湾嘅河背街、川龙街啦，就係、提到话嗰个嘅執管行动比较多，但係巡查次数係比较少嘅。咁係咪真係咁样呢？而呢一个嘅做法有冇睇到一啲嘅影响？譬如睇到过往都因为巡查次数少啦，咁所以一啲阻街嘅问题仍然存在。你觉得两者关系大唔大呢？ 其實呢方面呢，我覺得嗰個關係其實就即係比較模糊啲。其實你準要去執法嘅啫，佢嗰個數呢，我都見到好奇怪，喺其他地方呢就調翻轉嘅。但 anyway， 我就覺得咧，最緊要就係話，喺近呢半年咧，佢哋已經改善咗好多，同埋民政處嘅角色咧都加強咗嘅。 嗯哼， 咁、我覺得就其實啲街坊應該係滿意嘅。 嗯嗯，所以繼續而家呢個狀況就覺得可以接受啦。 都可以接受。反而我整體上面咧就講多一點啦，就可能或許會敏感少少，但係我覺得處方可能聽到我呢個節目嘅即係説法啦，可能佢都可以諗一諗。因為關於係小販管理隊嘅情況啊，嗱，以我所知咧，係講緊20多、30年前咧，佢做過一次嘅職系重組嘅。我唔知主持人知唔知？係食環署前身，即係區域市政處同埋市政署咧，就檢討過。以前咧，我印象中佢哋係科文啦，即係中文叫做管工啦，就再加埋一級工人 workman one 咧，去做呢啲咁嘅工作嘅小販管理隊。後屘佢成立咗一個叫做而家叫做小販管理主任職系啦，入職就助理小販主任啦，助理小販管理主任啦。其實那個晉升階梯都不錯的，他們是改善了那個薪酬福利，以我所知當年、其實他們應該有個 standing， 即是差不多應該他們那些反商要叫阿 Sir， 是有威望在這裡。其實他們去重複返，即是重溫返他這個當年那個檢討，他是有這個權力是增加了的。其實他去perform 返，即是去做返他應有的工作，咁我覺得咧就再盡力啲咧，其實應該個情況咧會更加好，繼續改善嘅。 好、okay. okay.。好，同阿陆凌中你倾到呢度先，暂时。陆凌中咧就系荃湾区议员啦，都讲到其中荃湾嘅黑点啊，就系申诉专员公署主动调查嘅，涉及呢个阻街黑点，包括就系荃湾河背街同埋川龙街咁。喺提到一啲数入边咧，佢都申诉专员公署嘅调查边都提到话，以全港嚟计啦，食环署引用定额罚款条文咧，执法宗数咧占整体个案80%啊，绝大部分系一啲重犯嘅个案，即系计翻就每名重犯者平均违例咧。7.5次，针对一啲重犯嘅情况，你自己有啲咩建议咧？18723111，继续听大家嘅电话。有关小姐，早晨。 系早晨，主持人 你好， 你好，我系深水埗嘅居民嚟嘅，咁我都系一个主妇，需要去日日买餸啊嗰啲嘅，所以个情况系最清楚。咁我就觉得其实咧增加个罚款累进式系冇意思的，因为如果食环署唔系一见到有违规就即刻票控咧，其实佢就系当交租嘅啫，即系嗱，好似申诉专员个报告咁。我話平均十日先至票控一張，咁係成條幾條街喎，十日先票控一張，就算你加到10,000元一張個票，累進式冇意思嘅。佢10,000元，哦，可能成條街咁多商户，幾個月先至票控一張，係完全冇阻嚇。其實佢只要一違規就執法。就有用的，最大的問題就是一定是要聯合行動的，為什麼呢？因為過往食環署去到那些違規的商戶小販呢，就將那些貨物呢就當著食環署的人員 的面前就拉落馬路，食環署就 不是管轄馬路的，他們就覺得沒問題，他們就向著店鋪的面前拍了張照片就交差了。 okay. 所以呢就與個別部門去執法是沒有用的，同埋本人一個親身經歷，由去年9月5日透過123去部門反映，因為我說這個是聯合行動，希望123協助我們市民，因為牽涉到很多政府部門，但是到 今年的2月完全是沒有改變的。其實這個清潔香港大行動只是針對好出名附近嗰啲街市嘅街道，一啲細街市咧，好似深水埗咁，石硖尾係有個街市，鮑魚街咧嗰、那個小販嘅問題係十分之嚴重。我由9月5日透過123投訴到而家23年嘅2月，係完全冇改善。 Okay. 就我琴日經過，係食環署有人喺度。只不過是企咗喺度望住啲違規嘅攤販，所以我琴日亦都透過123再反映，我話根本完全係冇執法，你企喺度，我唔知係代表啲乜嘢。 明白，明白，明白。關小姐提到嘅情況，講到123，其實今次申訴專員公署都有提到話，近年咧每年有超過2000個阻街嘅投訴個案咧，需要2個月或者以上處理啦，超出咗各部門鎖定30日內回覆嗰個服務指標啦，亦都提到有唔少係部門拒收嘅個案啦，當中可能啲部門涉及一啲權責嘅爭議等等嘅。你又點睇1873啊？又請到位嘉賓啊，講到今次一個申訴專員公署有關於阻街嘅主動調查，有香港鮮花盆栽批發商會主席賴榮春，早晨。 係，早晨。 早晨，賴榮春。點解揾你呢？因為其中一個黑點就係正是喺旺角嘅花墟咁。花墟其實以你即係認知啦，嗰個阻街嘅情況而家係點樣嘅？ 今次通過呢一次嘅即係修例要罰款咧，就基本上好多商户都自覺咗執翻好噶啦。 即完全冇摆出去嘅咩？而家系 摆出去就有，即系佢嗰啲，但系当时系可以门前摆三尺啊，因为鲜花系一个好独特嘅行业。咁即系如果你买花嘅人咧，如果冇展示出嚟咧，可能就恐怕就即系买花嘅人亦唔开心，买花嘅亦都好难卖得出去。 剛才你講過30，我補充少少咧，因為有5個地點咧就叫做酌情容許範圍，其中就包括旺角花墟，咁就俾啲商户咧可以將啲貨咧放喺鋪之前3尺嘅咁，而家都係噶嘛。 係啊， 嚇咁，但我就想知道，即係究竟係咪個個都咁乖咧？即係跟足曬規矩，真係3尺咧，定係有啲都再出啲嘅咧？會唔會係咁咧？ 哦，咁都緊有噶啦，一個團體、一個集體、一個地區，梗係有啲遵守紀律，有啲唔遵守紀律啊！呢、這個就无可争议嘅，咁另外花墟咧，即系而家咧，即系通过啲运输咧，即系有啲系船嚟嘅，有啲系飞机嚟嘅，有啲系大陆嚟嘅，咁嗰啲由于到个时候咧，就好多时都即系嗰个期咧，就个时间咧就唔系好准嘅，甚至乎咧严格嚟讲，有啲船期啊拖咗10日都有嘅，迟咗，咁所以咧可以讲咧，佢系早午晚都有嘅。咁所以咧，佢一落貨嘅時候咧，就好難避免話係咪阻街。咁所以咧，好多時咧就發生咗爭拗咧，就係話佢啱啱落貨，仲係一箱一箱，都未搬得入去。 咁啊，即係又嚟抄牌啦，咁即係有呢種咁嘅衝突啊，呢種咁嘅矛盾咯。 嗱，雖然有你哋嘅考慮啦，但係擔唔擔心你哋呢個酌情容許範圍喺即係仍然有一啲嘅鋪頭係未必遵守呢、這個鋪前三尺擺貨物嗰個狀況，可能再出啲嘅咁，日後可能就會有啲檢討嘅咯，可能呢個容許範圍會再縮細啲，會唔會擔心啊咁嘅情況咧？會？ 咁當然擔心啦， 係咯，咁會唔會跟翻個規矩做好啲？ 煙花係一個行業，即係話做咗好耐噶啦， 嗯， 係嘛？咁即係都係咁噶啦，一個蔬果啊，咁亦都係佢都係要有新鮮噶嘛， 嗯嗯， 特別花咧就好嚴重，一般咧你如果鮮花咧過咗三日咧，根本上就要劈噶啦， 嗯， 咁如果佢展示唔到出嚟，除非嗰間鋪咧好大間，即係有啲百零二百尺嘅雪櫃， 嗯。 即是雪倉，咁佢將佢擺入去啊。 OK， 但我想知因為睇翻個數字咧，2021年咧，食環署喺花墟巡嗰個次數係700多次，檢控同埋快速定額罰款通知書咧就成1300多宗嘅。咁啊，話巡查數字係低，但係嗰個執管數字高，就反映有必要再加強巡查。你哋見到其實而家係署方喺花墟嗰個巡查情況係點嘅咧？夠唔夠咧？ 巡查就當然就即係比較犀利啦，一日兩三次咁，即係起碼佢朝頭早一個隊，晏晝一個隊，而且抄牌咧，我相信係全香港抄牌對花墟係最嚴格嘅，啊，即係 全香港最 一件，即係一個商鋪咧，一日抄三次都有， 嗯，啊，咁但係仍然冇嗰個阻嚇性嘛，即係如果你抄得三次，係咪即係？几继续喺度抄，佢都仍然摆出嚟咧，咁讲 即系而家，即系佢系我系讲，佢系封咗路，封咗路，即系话政府部门即系允许啲商户摆出嚟嘅，封咗路，咁封咗路就即系必然就系要摆多啲噶啦，你即系花墟啊，即系好多有啲就算个政府部门规定嘅一啲街啊，咁佢都系摆出嚟，咁啊都系喺马路嗰度摆噶嘛，系咪？咁而花墟咧都有個特別，就係有啲自己嘅商鋪門前嗰馬路擺唔得到嘅，都冇擺噶嘛，有啲。 頭先你話可能有啲鋪頭即係都多次啦，可能涉及到你自己同唔同意？而家有個建議話研究引入一個累進式罰款咧，即係如果你係多次重犯嘅，可能個罰款額會高啲啊。咁同唔同意呢、這、一個會唔會加強到阻嚇力咧？ 咁啊，一定會有啲阻嚇作用嘅。即係如果你屢次不改嘅，咁遞增咁都係合法嘅。不過即係話我認為嗰個金額咧唔可以太大咯。即係一間鋪頭，我唔怕同你講，有啲細嘅鋪一日都做唔到6000元。如果你話抄6000元嘅，根本上你又叫佢執笠嘅。 OK， 係嘛？ 好，同阿賴榮昌你傾到呢度，講到花墟嘅阻街情況，頭先都講到好幾個點嘅，好幾個區嘅一啲阻街嘅黑點啦，申訴專員公署係提到嘅。你自己點睇？18723，你話整體對於阻街情況，近呢段時間有冇好似一啲區議員提到都有改善呢？18723，休息一陣。 啲人話咧做 gym 同埋踢波咧就唔會生得高噶啦，係咪真㗎？ 一日可唔可以食超過兩隻蛋呢？ 大家好，我是 Kelvin Zhang 眼科专科医生。 我是侯君祥皮肤科专科医生。 我是 JC 营养学家。 我是 Dr. Eric Poon， 我是一位运动科学系博士。 我是颜宝伦全科家庭医生。 我是 Dr. Clara Wong 骨科专科医生。 健康资讯长知识，精灵医学 Take Away。 港台电视31，香港电台第一台同步直播。 1872311，千禧年代。 继续翻嚟节目嘅时间，千禧年代呢度，想同大家讲下咧，有关于人口啊，香港嘅人口连续三年下跌，咁啊，统计处寻日就公布咧，喺2022年底，上年年底啊，香港人口嘅临时数字就系733万，大约733.32万啦，叫做系2016年以嚟系最低啦，比起再前一年2021年嘅同期啊，就少咗6.83万，按年就跌0.9%。另外咧，仲有一个数咧，就系居民净移出人数啊，咁啊喺上年咧就呈一个升势啦，过去一年咧就有6万个香港居民咧系净移出，如果计埋咧有2.12万嘅单程证嘅持有人咧系移入咧，咁啊计翻条数就有3.88万人系净移出嘅，净移出。同埋呢個整體嗰個嘅香港人口嘅臨時數字咧，都係有跌咗嘅咁。淨移出嘅趨勢就係多咗啦，咁啊跌咗個總人數啦咁。整體呢個情況，想請一位嘉賓同我哋傾下。立法會議員吳傑莊，早晨。 早晨，萧乐文，早晨。 想讲下个整体嘅大数先，上年年底人口就系跌咗六万几人嘅，比起对上一年就733,300多人。自己点睇呢一个嘅数字先？ 這個數字呢，其實政府都講啦，反映咗呢人口係跌嘅大嘅數，但係個跌勢，即係嗰個正移出嗰個數呢係有下降趨勢，即係講話嗰個可能係移居潮啦，即係可能都見到一個頂峰啦，即係但係都唔係話完結嘅，我相信亦都有出有入。咁呢個係睇到大嘅一個趨勢啦，呢個。 想講下淨移出，頭先都提到話淨移出就過去一年有六萬個香港居民係淨移出啦。咁之前啊，2021年年底咧，嗰個淨移出就28,900人左右嘅，即係多咗人叫淨移出啦。你自己又點睇呢個數字或者個背後嘅原因咧？ 我諗種種原因啦，包括係嗰、那個防疫政策啦。咁我哋上年其實都係一個比較嚴謹嘅防疫啦。咁好多一啲外地嘅香港嘅 expat 都未必係可以留喺香港工作。咁隨住呢個政策去解放咗之後啦，咁好多啲我睇到啦，都數字都翻返嚟嘅，移返嚟香港。咁但我比較關心嘅呢就係、個結構啊。除咗個大數跌咗之後咧，其實我哋個人口老化咧都係嚴重嘅。見到我哋出生率其實得30,000多，係嘛？我哋過世嘅60,000多，嗰、那個淨流失咧係30,000多，呢、這個係高峰嚟嘅，一個大嘅數。同埋呢個另一個比較我緊張啲嘅就係、是政府其實每幾年咧都會做一個一個預算嘅。咁其實最新個係2020年9月發布嘅。其實講當時嘅數字咧，預計香港2023年咧係有769,000人嘅，2024年有770,000多人。咁變咗呢個數字係會跟我哋香港嗰啲教育啊、醫療啊、基建啊嗰啲配套嗰啲嘅設計咧係有關係嘅。咁我哋少咗咁多人口，咁其實我哋少啲咩人咧？我哋要諗啦。究竟少啲用服務嘅人啦，定係提供服務嘅人咧？咁如果今日我哋見到香港各行各業都嗌住話唔夠人，係嘛？睇到琴日旅遊業有幾千人嚟香港，又唔夠旅遊巴，機場運力唔夠，又唔夠員工。其實各行各業都有啦，我哋警察又請唔夠人，咁呢啲其實都係一個大問題。 頭先我補充少少咧，因為過去一年咧，其實有3.25萬人咧出世啦，咁啊6.21萬人死亡咁。以個自然減死嚟講，就係2.95萬人嘅咁。你自己覺得譬如頭先講到一啲淨移出啊，或者嗰個成個人口結構嗰個問題，係咪都會係持續落去咧？即係譬如淨移出嗰個數字或者個趨勢，係咪都會呢段時間嚟緊幾年啦，或者可能都會係差唔多咁嘅數字咧？你自己估計？ 我谂如果讲到系净移出嗰个，就应该未必话会系会恶化落去嘅，即系我相信系即系呢个平稳数字。其实每年香港净移出都有10,000多人嘅，即系过去咁多年都系，因为香港系一个即系国际都会啦，有出有入呢个系好正常，我亦都唔会非常担心一啲种种事件咧，令到即系政策嗰个防疫咧，可能系会有啲比较严峻啲啦，即系我哋比较。開放比較慢少少啊，即係全世界嚟講，但係我都做得好啦，我哋循序漸進喺度，而家唔使走回頭路。咁我先都重複一下啦，就係、是、嗰、我好擔心嗰個年輕人口啦，年輕人口就比較10年前啦，有88萬多啦，咁而家其實得翻50幾萬，喺15至35歲呢個層次，咁呢個係長遠嚟講對香港嗰、那個總體嘅發展係擔心嘅影響嘅。 但係呢一個可以用啲咩方法去解決咧？而家譬如你講年輕人成個對於勞動力嘅影響啦，咁而家譬如政府都有啲搶人才嘅政策嘅，呢、這個係咪可以都補救到或者補到幾多咧？ 係冇錯，其實呢、這個其實對香港各行各業啦，甚至我哋長遠嘅規劃啦，我哋香港係咪而家好積極？搞緊創科啊，搞緊中外文化藝術等等，呢啲其實都好需要一啲年輕嘅青年朋友啊，精英去幫香港建設呢啲項目嘅。咁變咗人口少咗，咁係咪嗰個力量少咗咧？呢、這個係當然嘅。咁亦都頭先主持人講到啦，關於搶人才。咁我哋由高才通出咗嚟啦，有10,000多人去報名，有7,000多人係成功批核。咁咁呢啲人才會唔會真係嚟香港咧？咁我都要睇啦。咁究竟政府嗰個搶人才政策係方向好正確嘅，但係個細節同埋個落到實處，嗰班人係咪嚟到香港，同埋呢啲人係喺咩行業去發展咧？係咪真係幫到香港咧？咁呢啲我哋亦都係睇緊啦。咁亦都我想補充一點啦，我自己經常都推動香港創科啦。咁其實老年嘅人口咧越嚟越多啊。咁我哋都見到好多安老院話要入口好多人啊，1,000多人。咁我哋系咪應該更加利用多啲嘅創新科技，去協助一啲人力不足 亦都要保持到我哋嘅生活質素，甚至其實要提高我哋嘅生活質素啦。 嗯嗯，暫時你睇到公布嘅有關呢個高端人才通行證計劃嗰、那個一啲數字或者資料啦，你覺得係咪真係對準咗而家香港唔夠人才嘅需要嘅人才嘅缺口啦，或者嗰個種類啦，或者佢哋嚟自嘅唔同嘅地方嘅一啲人，咁你自己又點睇咧？即係出嚟嘅資料 其实资料就得个大数啦，即系几千人。咁其实嗰几千人我都有试过问翻政府官员嘅，究竟喺边度嚟？咁佢都讲嘅，大部分都系内地嘅精英啦。咁呢个我冇意见嘅。但反而我关心嘅就系呢班人佢系读啲咩专业啦，咩科目啦，佢哋其实系咪配套到香港嚟紧我哋系嘛？我哋特首施政报告里边提嗰几大中心嘅发展系咪即系适应到？系嚟創業啊，定係嚟就業啊，等等咧，呢啲我等緊佢啦，因為佢個簽證係6個月有效啦。咁實際上佢嚟咗幾多，其實到時會喺啲咩地方發揮咧？希望政府到時會交代多啲數據俾我哋議員啦。 OK， 好啊，唔該曬吳傑莊，同你傾到呢度。吳傑莊咧係立法會議員啦，講到今次統計處公布嘅數字啊，本港居民證移出嘅人數上年就係呈升勢嘅咁。過去一年有60,000個香港居民係證移出啦，咁若果係計埋單程證持有人移入嚟咧，扣咗。啲2.12万人咧就录到3.88万人咧系净移出嘅咁，政府都提到话疫情影响人才嘅流入啦，随住防控嘅措施放宽，移入人数喺上年年底回升，上年下半年嘅人口跌幅咧亦都较上半年系收窄，反映香港人口嘅流动逐步复常嘅咁。你自己点睇整体呢啲嘅情况啊？人才人口点睇？1872311。 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报章摘要， 欢迎收听报章及社评摘要，为大家主持节目的是汪明熙和刘国华。 先睇明报报道，全港小学前日恢复全日面授课，学校五线供应商活力午餐寻日宣布暂停下星期一同星期二午饭供应，估计10万名学生受影响。活力午餐所属的大家乐集团表示，收到个别学校通知，有同学进食饭盒之后不舒服，暂停两日，从头检视所有产制工序，深层清洁消毒厂房，尽快找出问题根源，并向受影响的学校、家长和学生致歉。食环署就说，有消息指部分供应学校的午膳饭盒怀疑有卫生问题，已经主动联络学校调查，前日亦都分别收到投诉以及卫生防护中心转介怀疑食物中毒个案。署方人员过去两日巡查活力午餐位于沙田和元朗厂房，并就元朗厂房内装修不妥善情况提出检控。明报报道。 文汇报相关报道就提到，圣公会德田李少强小学校长温志扬表示，学校只得今日上课日应变，需要通知家长，如果情况许可之下，家长可以为学生自备午膳，或者联络附近食肆为学生订饭，亦都会考虑在下星期一和星期二申请改为半日上课。圣公会天水围灵爱小学校长孔伟成就说，有为400名学生订饭，暂时会有6个应对的选项，包括自行带饭、家长陪学生外出用膳、高年班学生自行外出用膳、自备干粮、由家长以外卖平台点外卖，并且由学校在附近订饭等。教育局发言人寻日表示，已经知悉事件，并且为学校提供适切意见。文汇报报道。 信報報導，本港人口持續下跌。統計處公布，2022年底香港人口的臨時數字是733,3200人，跌幅0.9%，連續第三年下跌。撇除單程證持有人移入，其他香港居民的證移出人口達到60,000。政府發言人話，疫情影響人才流入，留意到去年下半年人口跌幅較上半年收窄，反映香港人口流動已經開始逐步復常。信報報導。 經濟日報報導，去年11月至到今年1月的最新失業率是3.4%，較上一期回落0.1%，除了連續9個月下跌，更加是3年疫情以來的低位。中文大學劉佐德全球經濟及金融研究所常務所長莊太亮指出，香港大量人口從事零售業，現在通關利好效果仍然存在，相信將會繼續帶動失業率回落，預計今年內失業率有望緩慢回落到2.8%的水平。有人士顧問說，勞動人口下跌，企業在招聘人手越見困難，相信未來的情況會更加嚴重。經濟日報報導。 大公报报道，香港同内地全面通关，统计显示去年年底已经有超过100万名香港居民的回乡证过期，中旅集团早有预案加大受理量，包括调配人手处理，在今年1月至今每日平均是处理5000多宗申请，高峰期更加是处理超过6000宗办证服务，是疫情前的 1.8 倍，中旅集团已经采购新的自助受理机满足市民需求。大公报报道， 《東方日報》報導，香港理工大學研究團隊多方面探討微電流刺激治療對年輕自閉人士腦功能的影響，在兩星期內為41名14至21歲患有輕微自閉症的人士進行10次的額葉微電流刺激治療，發現治療在結合認知訓練之後可以顯著減少患者的偏執行為，提升他們的社交和認知能力，有關改善更加能夠維持至少一個月。《東方日報》報導。 在社评方面，信报的社评说，香港失业率连跌九个月，表面上是好消息，但结合人口数据就不会令人高兴，减幅 0.9%， 并且是录得6万名香港居民证移出。港府应该做的是增强香港的吸引力，职场和教育都需要优化，房屋问题解决得宜，是鼓励港人生儿育女的一大助力。社评说，外地人才固然要抢，本地人才同样要留，唯有在劳动人口止跌回升、失业率下降才有真正意义。信报社评。 明报社评，政府卖地近期接连流标，引发不少议论。社评说，房地产市场前景存在变数，发展商投地在商言商，与政府就地价拉锯不足为奇，特区政府必须坚持土地供应稳定，不能够贱价卖地，亦都不能够为了托价而减少土地供应，长远更加要减少库房依赖土地相关收入，加强财政稳定。明报社评。 文汇报的社评说，申诉专员公署发现食环署打击阻街的执法工作巡查多、检控少、执法力度不足，不同地区尺度不一。社评说，店铺阻街摆卖是长期陋习，既要政府检讨法例完善罰則，亦都要執法部門持之以恆監察執法，並且考慮善用科技提升執法效率，只有建立打擊阻街的長效機制，才能夠徹底改變這種不良的營商風氣。文匯社評。 大公報社評，港澳辦主任夏寶龍日前在深圳聽取特區政府有關近期施政和開展區議會等地方行政檢討情況的匯報。社評說，經歷2019年修例風波，區議會異化非改革不可，改革方向亦都好清晰，就是必须去政治化，回归到基本法确定的非政权性的区域组织定位之上。大公报社评。 这节报章及社评摘要时间够。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早晨，有阿姑先同你睇翻隧道情况。红隧嘅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车龙喺湾仔运动场，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就喺桥面灯位。红隧嘅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喺爱护动物协会，漆咸道北过海就喺佛光街桥底，加士居道过海车龙伊利沙伯医院。东区海底隧道九龙去返港岛方向龙尾喺观塘绕道近住丽港城，狮子山隧道公路出九龙喺世界花园，大老山隧道出九龙龙尾喺小沥源。路面情况，港岛区下角道去上环方向左转红棉路系挤塞，龙尾告士打道近住税务大楼。九龙区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住骏发花园挤塞，龙尾果栏；加士居道天桥去返大角咀方向，龙尾就喺康庄道桥底。龙翔道去荃湾方向近住蒲岗村道桥底一段系车多缓慢，反方向去观塘近住平石村车多，龙尾就喺星河名居。观塘道去油塘方向近住康宁道一段系挤塞，龙尾定富街。新界区大埔公路来回方向近住新城市广场一段都是挤塞，出九龙方向龙尾在马场，而去上水方向龙尾就在城门隧道公路近住美林村。另外屯门公路出九龙近住华都花园一段是比较车多，荃湾路出九龙近进星工厂大厦慢车，龙尾就在有线电视大楼对出。另外提醒大家，香园围口岸的停车场现时只是接受已经预约左嘅车辆去停泊，咁大家都要留意翻。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嘟一嘟，乐悠悠，痛处走，快乐透。 我是欧瑞强，65岁或以上的老友记，记得在今年年底前分阶段申请乐游卡。你现在用的八达通将来用不到2蚊搭车优惠的。1948至49年出生的香港居民，记得在1月至2月用八达通应用程式或邮寄申请乐游卡。详情请看乐游卡网页，或者打3147-1388查询。 开心日报2023年有新面貌。 梁柏谦谦仔，梁柏谦谦仔，梁柏谦谦仔，终于找到同学仔倾下偈的主持谦仔梁柏谦啦！ 是啊，我是谦仔梁柏谦，会在逢星期二同学仔倾下偈走访各大学，同同学仔分享一下他们的苦与乐，记得收听啊！ 香港电台第一台， 星期一至五，朝朝10:04， 开心听《开心日报》。 2023年2月17日，本港去年底人口733万，跌0.9%，净移出6万人。 申诉专员指处理阻街欠理想，速增加刑罚及累进罚款等。 活力午餐下周1、2暂停供应，向学校及家长、学童致歉。 拜登称不会为击落中国气球事件道歉，但期待与习近平对话。 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 立法会议员刘志鹏早前就提出议案，就是要求将中国历史科列为第五个高中必修的核心科目，学界都有一些讨论。在他的议案里面就提到，了为了是培养中学生的国家观念、民族情感和国民身份认同，让学生更加深入全面认识国家，促请将目前的高中选修科目里面的中史科是改名做中国历史地理及文化科，是一个的必修科目嚟嘅，咁呢个就係佢嘅议案啦。咁见到唔同议员都有唔同嘅意见啦，提到一啲嘅疑问。咁另外都有议员係就住呢个嘅议案有一个修正案，其中立法会议员管浩明就係删去咗原议案入面呢个达标评估嘅方式啦，亦都係获得通过嘅。咁嗱，呢一个嘅情况想请嚟呢刘志鹏同我哋倾下。立法会议员刘志鹏，早晨。 早晨，早晨。 早晨，刘志鹏。中国历史列为高中必修科目，你之前提出呢个议案啦，你嘅考虑系点咩？谂法系点嘅咧？ 考虑系好简单嘅，就系、是、因为高中冇啊嘛，咁啊得大概一成多少少嘅人咧系修读中国历史，即系有80几-90%嘅学生咧喺高中三年咧系冇即系接受过中国历史嘅嗰个学习嘅呢个经验嘅。 嗯。所以就觉得是高中的时间，但是初中已经有了，那怎么考虑呢？ 其实初中很多学科都有的，高中都有的。譬如初中读了三年英文，是不是高中不用再读呢？中文都是的，是不是？数学都是的。这些就是这个，我觉得这个逻辑如果真的成立的话，我们真的要全面检视，就是高中和初中究竟怎么衔接。 嗯嗯嗯， 系咪 啊？但翻转头就系嗰个高中嘅阶段是不是，系咪即系将中史科就算系即系有一个必要性，认识多啲啦，咁中史要认识多啲啦，但系咪需要一定系变成一个高中嘅必修科咧？你个谂法系点咧？ 我觉得呢个必修唔必修呢个讲法咧都几得意嘅，即系喺议会咧，当然我哋冇咁多时间去讨论啦。其实即系翻学已经系必修噶啦，系咪啊？即系个学生要翻学咧，佢已经系即系规定佢要做呢个咁样嘅行为嘅。咁里面点样翻咧，先至系一个即系细节嘅考虑嘛。系咪？咁我哋即系我谂啊，萧生你都记得读书嘅时候咧，我哋好似基本上乜鬼都系必修嘅。啊，你系拣理科同文科啫嘛。咁大致上都系咁多嘢。 嗯。 到最后咧，你系即系学生系去到最尾就话，我唔想考咁多科，我 drop 咁一科。即系从一个必修嘅一男子嘅科目里边咧，整走一两科啫嘛。即系今日咧，我哋就好得意咧，我哋即系斟酌哇，必修啊，学生有压力啊，老师唔识教啊，咁样课程会好紧啊，攞咗啲时间，其实都解释咗啦。你咪当一个课节咯，一 一个礼拜八个字四十分钟， 嗯， 又好啊，叻啲嘅两个即系孖堂啦，两个四十分钟，咁就够晒咯。即系体育、音乐都系咁样做啫嘛。 嗯， 系咪？即系我觉得成件事咧就即系讲到好似咧洪水猛兽咁样，哇必修啊！咩咁样，花咗时间啦。即系我觉得唔系几理性嘅成件事嘅讨论。即系我个出发点咧，咁当然啲议员都同意嘅，就系、是、呢个理念咧、嗯，大家都同意，就系、是 嗯、 喂真系要读中国历史嘅，你唔读咧就真系唔得啦。咁个问题就系、是，喂点样读啊嘛？咁、 嗯、 点样读咧？咁人人都有得读系最简单的。 嗯， 人人都有得读咧，就而家嗰个技术嘅词汇叫做必修咁样。即我觉得有时我哋成个讨论咧，好似即学生系最无辜嘅，学生咧其实冇出过声嘅，成个过程咁咧就一路俾人觉得哇必修啊压力啊，即系课时紧迫啊，呢样嗰样啊，即我觉得唔系几好咯。 嗯，但我见你个原议案嗰度咧都提到话即希望有一个评估机制系分达标同唔达标嘛。即如果你有一个咁嘅评估机制，会唔会就系、是、就算你头先讲啦，可能一个礼拜系一个课时嘅一个课节嘅咁，都会对学生嚟讲有一个额外都要花时间去读嘅。咁呢个评估会都带嚟一个额外嘅压力咧？会唔会咁样样？ 会嘅。所以咧、嗯，其实我呢个讲法咧系要照顾，即而家你知我哋社会都系以分数为目标嘅，即我哋喺学校里边。即系唔考试咧，好似咧，即系过唔到日神咁样。咁、 嗯、 事实上咧，我都唔怕喺度讲咧，即系公民与社会发展科咧，我哋推动以嚟咧，我哋嗰个达标唔达标嘅咁样嘅一个考评嘅机制咧，已经受到好多即系老师啊、学生啊、家长嘅质疑啊。佢点解你唔翻到去有分数嗰个咧？咁我哋好做啲啊嘛。 嗯， 学生有个目标嘛，咁样。即系我觉得呢个社会咧，我哋要諗一諗咧，就係我哋係咪要咁樣繼續行落去咯？咁我所以提出達標唔達標咧，其實已經係即係有一個中間落墨。喂，如果我哋真係要去 DSE 考嘅，咁咪達標唔達標咯？嗱，最好咧，即係當然我最歡迎嘅，最歡迎老實講就唔好考啦，真係嘅。我其實都講過，即係推動過咧，喺初中嗰個中國歷史科咧，既然係必修，初中升高中亦都冇需要即係去篩減啲學生嘅時候，就唔使考試啦。初中如果三年都唔使考试嘅、 嗯、 你话几开心呢？读中国历史唔使背嗰啲。嗱，要背诵呢，即係我哋好多议员啦，或者社会人士都觉得啊，背诵就係中国历史个教学嘅唯一方法。其实呢个係错嘅方法嚟㗎嘛。 嗯哼， 只不过我哋到今天都冇能力去即係拨乱反正。我哋今天都要面对呢啲，即係要背死背嗰啲时间地点人物事件嗰啲细节内容，又唔知点解㗎喎。咁你背晒出嚟咧，咁就攞到相应嘅分数。其实呢个系好失败嘅做法，好错嘅做法。但我冇办法只喺个体制里边咧，系做任何嘢去改变佢嘛。 嗯嗯。 咁所以不如高中整一个啦。嗱，最好就系其实议员讨论得好好，我真系好多谢佢哋，俾咗咁多嘅即系启发我哋。啊，去下考察啊，讲下故事啊，做下乜嘢咩先？喂，全部都啱噶。 嗯。 不过咧。最好有一個框架啦，我哋即係個禮拜都要做， 嗯， 啊，即係經常咁做，咁咪等於差唔多必修咯。 OK， 頭先你都提咗少少嘅，因為我想講一講教育局嗰個回應啦。局長蔡若蓮就提到話，目前設立咧高中必修科嘅倡議咧，係難免引起疑慮啦、支持體大啦，亦都話喺制度作出一個結構性嘅改變，用到大量嘅資源配套，包括大學嘅收生機制啦、教學時間同空間、合資格嘅教師數目同埋培訓，認為係欲速則不達。另外都提到話，列為必修科咧，會壓縮咗同埋淺化咗高中中國歷史科嘅咁。點睇佢呢個講法？ 其实我在发言里面呢都已经即是照顾了这个讲法的了。 嗯。 咁即是话呢，我们其实同意欢迎先，不要同意欢迎中国历史选修科继续存在。咁即是呢，等于一科呢是人人都有得读的，即是以探索啊，以认识啊，以趣味为主的一个人人都读的中国历史地理文化科。 嗯。 但同时呢，有一个比那些真的很喜欢中国历史，我想钻研深一点。或者我咧大學好想去讀中國歷史呢個主修嘅，咁、或者將來做歷史學家，咁佢咪讀嗰科咯。嗱，只要話大學收生咧，即正好啦，我就係主持大學收生嘅喺嶺南，同埋咧歷史系收生我做咗好多年嘅。我哋其實唔係真係好必須要學生有中國歷史呢一個咁樣嘅即係高中嘅科目，我哋先至會收佢噶。 嗯， 我哋其實需要收嘅就係咧，即係受過即係中學訓練。嚟到咧，我哋第一件事就話俾學生聽，你以前讀過嗰啲即係歷史咧，唔該你忘記佢，歷史唔係咁讀嘅。 嗯， 我覺得呢個係好好笑嘅一個情況。我哋花咗好多精神，要啲學生喺高中咧，就係讀呢樣讀嗰樣，考呢樣考嗰樣，到大學嘅時候咧，我哋好多學科嘅教授都話俾佢聽，你以前嗰啲嘢讀嗰啲嘢忘記曬佢咧，唔啱使嘅。 嗯， 浪費咯，浪費不特止，仲係令到呢個科目咧，即係鬼死咁辛苦，好多人咧就唔中意，跟住就唔選啦咁。咁其實完全達唔到教育嘅目的噶嘛。 但如果變咗必修嘅內容，就可以解決到呢個問題。 嗱，必修咧，冇錯，我都講過，我哋需要咧，都唔係而家做得到嘅，老老實實。即係我哋唔同意嗰個背誦啊，咁考埋啲濕聲嘢嗰啲考試方法咧，我都要諗個辦法咧，點去推出一套咧完整啲嘅。 嗯， 即係我譬如話三年裏面咧，可以咧就完全可以落實。嗱，我哋每個禮拜咁樣做，跟住咧點樣做功課。學生點樣學到啲乜嘢？佢個嗰個學習嘅成果，我哋點樣去評估量度？點樣幫佢去學好啲？ 嗯， 係嘛？譬如好簡單，唔考試最好。每個學期每個學生攞手機去拍條片翻嚟，關於中國歷史、地理、文化嘅片。 嗯， 每個學期咧，我哋定時安排咧，就有課外嘅考察，包括係境內或者境外。咁上堂做咩咧？上堂講故事咧，其實咧好得意嘅。中央台拍咗条100集嘅中国通史呢、這个咁样嘅叫做即係专题片啦、 嗯、 好到不得了，好到不得了。我唔知道有边间中学呢攞咗嚟用。其实呢啲我喺大学我哋都建议学生去睇嘅、 嗯。 因为里面呢都系我哋喺即係内地啊或者这种嘅史学界嗰啲即係响当当嘅人物呢去做指导去监制去写内容去拍嘅。咁、 嗯、 系有晒教材囉，有几难啫，系咪？只不过我哋好奇怪，我哋个机制咧，永远都系话喐一喐咧，就好似咧，就成个山会冧咁样嘅。 嗯、 即系呢个，我觉得、okay. 即系大家要深思啦，系、okay. 咪？ 而家立法会嗰度通过咗就系、是修正议案，就系、是、删去咗必修嘅部分啦。但系就话加强中学生嘅中史教育，亦都话喺中学阶段咧要有一个必须学习经历嘅，将中国历史列为一个必须学习经历嘅。呢、這个又够唔够咧？同埋你自己理解点样叫做必须学习经历先至做得好咧？ 我覺得阿管員呢個修正咧，其實係即係相當好嘅，即係佢其實用另一個方式表述咗我要講嗰樣嘢。 嗯， 啊，必須學習經歷，咁呢個必須學習經歷喺中高中嗰三年裏面點樣去落實佢咧？點體現出嚟咧？咁樣，咁佢刪咗呢、這個即係叫做達標唔達標，咁啊正中下懷啦，最好就唔好考試添。 嗯， 咁我建議咧，都係我講咗兩日都係建議，譬如每個禮拜你咪攞一個課節出嚟。 嗯、 我哋老师讲个故事，或者播条片啊，或者展示啲乜嘢咁，咁跟住喺学期里边咧，加插一啲即系体验式嘅学习、探索式嘅学习，咁到最后咪好似我话斋，拍片又好，做个 project 乜都好，或者即系出嚟、嗯、学生出嚟，喂，你讲15分钟，讲个故事俾大家听，咁都系一个即系去睇到佢学习嘅成果嘅一个方法。咁、 嗯、 我覺得呢、這個即係甚至乎可以全民參與添，即係話如果好多有熱心嘅人士咧，即係想幫啲學生嘅，其實我哋好多社會資源咧係可以做得到，同埋咧學生一齊去學習中國歷史嘅。 嗯 ，OK， 好，唔該曬劉子鵬，同你傾到呢度，多謝你。劉子鵬咧係立法會議員，佢就講到佢之前提出個議案，就係喺立法會提出嘅中國歷史列為高中必修科。咁佢就啱啱再講咗啦，即係其實佢就覺得係唔係話一定要考試嘅，都提到話可能喺個高中嘅階段啦，係頭先提到好似拍片啊，做一啲嘅活動啊，咁即係令到學生咧有一個一定嘅時間嘅參與咧，呢個就係佢覺得都係可以即係做嘅一個考慮嘅方法嚟嘅。又請嚟一位嘉賓同我哋傾下有關於今次立法會提出呢個嘅議案嘅一啲討論。立法会议员、教联会副会长邓飞，早晨。 早晨，早晨。 早晨，邓飞，点睇刘志鹏提出呢一个有关于建议高中中国历史科列为必修科呢个议案咧？本身 其实我发言到我都讲得好清楚噶啦，咁即系成个中小学里边咧都要系有一个中国历史学习嘅，中国历史地理学习嘅一个嘅内容啊，同埋经历啊。咁喺高中嗰度咧，其实与其增加多一个新嘅必修科，倒不如咧就系调适而家嘅公民与社会发展科。因为公民与社会发展科里边本身已经有咗近代史同当代史噶啦，即系一路到改革开放嗰啲都有嘅，咁唔争再加埋中国 即係古代歷史落去咯。我覺得咁即係呢個係一個因利成變嘅做法。咁同埋咧就本身呢個學科嘅話，佢個考試都係達標與不達標兩個等級嘅，冇咩太大嘅考試壓力。即係我覺得呢個咧就即係舊瓶裝新酒嘅辦法咧，就已經係完全可以解決到問題咯。咁至於其他嗰方面咧。初中而家中國歷史係必修嘅，都其實都運作得都順暢嘅。問題就係小學啦，小學咧就將文科、理科、社會科全部塞曬落去常識科裏邊咧，就有時都即係其實都有啲混亂嘅。再加上兼教嘅多，咁所以咧就其實反而小學個階段嗰度咧就可以有改善嘅空間咯，我覺得。 O K， 所以我聽你咁講，你覺得唔需要獨立有一個必修科叫做中國歷史，咁但係需唔需要頭先話放落去公民科嗰度咧？咁即係佢都要係一個必修嘅內容喺高中階段，你覺得係咁？ 係啊，係啊，係、啊，即係咁嘅話，我就覺得係完全可以唔需要開多第四科必修科，但係亦都可以令到中國歷史地理都作為一個高中嘅必修必學嘅一個嘅內容，就可以做得到。 Okay. 啊，咁變咗阿劉志華會長佢個求即係個議案裏邊咧，就可以有一個更高效率咁做到一個咁嘅效果。 Okay. 好，但我想知道形式需唔需要考試，或者需唔需要真係學科，定係好似頭先劉志鵬所講，可能係做一啲活動啊、拍下片啊，嗰一類都已經係可以接受咧。 其實就算而家喺公民科或者任何一個科咧都可以做，咁但係咧去到高中咧，如果係冇任何考試嘅，都冇任何嘅，即係純粹話拍片咧，其實喺高中嘅應試壓力之下咧，通常呢啲都冇人做嘅。好快就會係被排擠咗出去㗎啦！即係大家都係用三年，其實得兩年半嘅時間咧，準備一個 DSE 嘅時候咧，就一凡係同 DSE 無關嘅東西咧，就盡量壓縮啦，就會出現一個咁嘅局面。咁所以即係你初中小學可以咁做咯，但係高中咁做法咧，就好快就會係會被邊緣化咗嘅，甚至可能會消失冇人會做嘅。 即係都贊成考試，如果食物考試又可能用多咗一啲時間嘅咯，佢哋喺其他學科嘅時間又會唔會少咗？ 即係我嘅意思就話喺個公民與社會發展科嘅整體上課嘅時數不變。整個課程框架不變嘅時候有所調適啫嘛，咪邊啲內容有所調適啫嘛。咁個考試都係跟翻公民與社會發展科嘅考試模式啫嘛。咁、 okay. 都係達標不達標啊。咁即係其實喺個舊有嘅一個酒樽裏邊裝啲新酒落去咁啫嘛。咁、 okay. 所以其實、 okay. 完全係可以做到一個咁嘅效果咯。 明白嗱，鄧飛，我轉頭翻嚟再同你傾一陣啦，九點半鐘啫。好，唔該你好。鄧飛咧就係立法會議員、教聯會副會長啊，講到今次立法會議員劉志鵬提出嘅議案，提到建議話高中中國歷史科列做必修。你点睇？1872311，转头再倾。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9:30，由梁正涛报道新闻。到土耳其展开地震救援的中国救援队82个队员乘坐包机回国，香港特区救援队同机返回，政务司司长陈国基、保安局局长邓炳强和消防处处长杨恩健朝早出发前往北京，出席迎接中国救援队和特区救援队回国的仪式，并且会联同特区救援队返港，预计今晚抵埗，到时特区政府将会在机场举行迎接仪式。特区政府派出的59人搜救队上星期三晚启程前往土耳其，汇合中国救援队去到土耳其哈塔伊省灾区协助搜救，先后救出四个生还者。行政长官李家超日前曾经表示对此感到非常鼓舞和敬佩，他和香港市民为救援队感到骄傲。消防处在社交网页说，特区救援队启程回港之前，将大部分物资包括食物、食水、毛毡和保暖用品等分发给当地的灾民。大家乐集团旗下的学校午膳供应商活力午餐，他说近日收到个别学校通知有学生进食饭盒之后不适，考虑之后决定下星期一和二暂停供应两日。

路面情况，港岛区下角道去上环方向左转红棉路是挤塞，而家龙尾在告士打道近住税务大楼。九龙区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住骏发花园是挤塞，龙尾果栏。龙翔道去观塘方向近住平石村是车多，龙尾在龙盘苑。新界区吐露港公路出九龙左转上大老山公路的支路是车多繁忙，特别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屯门公路由金头方向屯门。好了，我们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打咗针未啊？ 打咗新冠疫苗啦，但仲会打另一种。 另一种 系流感针啊，两种疫苗一样咁重要，唔好顾此失彼。同时患上流感同新冠肺炎，病情可能会更严重。接种流感疫苗可以减低入院嘅机会，缩短住院时间，保护自己同身边人。尽早接种呢两种疫苗啦！ 齐齐防流感，年年要打针，请浏览 chp.gov.hk。 自由风，自由风， 你好， 系，请讲。 大家好，系希望听紧自由风节目嘅大家都好。 言不尽，风不息。欢迎大家打电话入嚟一起讨论下有关的士呢。 各位听众，各位市民，大家点睇呢？电话旁边有听众， 我哋嘅电话号码是1872311，可以打电话嚟发表呢意见噶。 系，你好， 你好，请讲。系 星期一至五黄昏五至八， 香港电台第一台， 自由风，自由风，自由风。 2023年2月17日，本港去年底人口733万跌 0.9%， 正移出6万人。 申诉专员指处理阻街欠理想，促增加刑罚及累进罚款等。 活力午餐下周一二暂停供应，向学校及家长学童致歉。 拜登称不会为击落中国气球事件道歉，但期待与习近平对话。 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 时间嚟到9:39，继续翻嚟千禧年代嘅时间。头先有讲到立法会议员刘志鹏咧，系提出议员议案，就话促请中国历史系列为高中必修科目啦。咁啊，早前喺立法会讨论啦，咁啊后屘经过修订嘅议案咧，系获得通过嘅，就系删去当中嘅必修嘅部分，改为就话加强中学生嘅中史教育。继续同邓飞倾啊，邓飞系立法会议员，亦都系教联会副会长。早晨， 早晨，早晨。 早晨，鄧飛。剛才你提到一樣嘢，就未必係獨立係一個喺高中嘅中史變為必修科，但就可以喺而家嘅開始咗嘅呢一個公民與社會發展科嗰度加入一啲中史嘅內容落去嘅咁。係，我見呢個議員都提到，譬如新民黨嘅黎棟國啦，咁佢都提到話教育局咧近年即係將中史列為呢個初中嘅必修科啦，亦都未行完即係初中三年嘅過程啦，而高中嘅公民與社會發展科都啱啱起步咁。根据他这个讲法，他就说如果将马上将中史科列为一个高中必修科就是过急，但调转了，如果将是即刚刚开始了无奈的公民与社会发展科加入中史的内容，这么快有一些转变，又会不会是太急，定是都要看定一些整个 公民与社会发展科的发展先呢？都要 其实我刚刚就相反的理解，正因为公民与社会发展科都未考第一届的 DSE 的考试的时候，其实反而有个空间可以加加减减。咁如果你考咗第一届，考第二届再加嘅咧，就变咗系即系同一个学科个名，但系咧就前后几届嘅同学佢学嘅嘢根本就唔同嘅。咁其实变咗个成绩咧，就对于即系个社会嘅参考价值咧，就人哋就会存疑咧。即系同一个学科个名，但系你边啲内容完全都唔同嘅，或者最后出嚟嘅 pass paper 咧都完全唔同嘅。有啲系包括中史地理，有啲系冇包括中史地理嘅。咁我觉得引起嘅混乱嘅感觉仲强。就倒不如趁住而家仲未考，而家仲有一個調適嘅空間咯。我覺得而家反而係一個契機 OK， 另一方面，其實教育局咧喺討論到究竟係咪高中必修科係中史科嘅時候咧，都有回應到嘅，就話啊，如果係即係設立一個高中必修科嘅倡議喺而家做嘅話咧，就會引起一啲嘅疑慮啦，亦都話涉及到大量嘅資源配套，包括合資格教師嘅數目啊、培訓等等，覺得欲速則不達啦。另外都提到話列為必修科咧，可能會壓縮同埋淺化高中中國歷史科。咁如果根據你頭先所講話即係用公民與社會發展科去學。即高中的中史啦，会不会都涉及到一些教师的数目和培训，这些的资源都要抌多些落去啊？这里又会不会涉及到很大改动呢？ 我觉得不会的，因为始终他即你现在公民与社会发展科呢，即大学里面没有一个学科叫公民与社会发展科，即就不存在有专科专教的。但是现在习惯惯例上呢，都是基本上都是主要是由一些的文科老师为主的，或者以前教通识的老师去兼教的。咁其實就其實我就覺得冇咩太大問題嘅。咁至於你話會唔會淺化咗而家選修科嘅中國歷史科咧？其實個道理咧有少少類似於有中國語文科，亦都有中國文學科呢個選修科；有英國語文科呢個必修科，亦都有英國文學科呢個選修科。其實個關係係咁啫嘛。即係我完全可以理解成為喺公民教育科裏邊，喺公民社會發展科裏邊嘅包含咗一定數量嘅。中國歷史地理嘅內容，咁呢個咪即係等於必修嘅中文科、英文科咁咯。咁然後咧，選修科嘅中國歷史科咪即係相當於選修科嘅英國文學同埋中國文學科，所以其實係完全有先例可援嘅。 OK， 另外即係而家佢喺議會嗰度通過嗰個就係管浩明嘅修正案啦，就係將中國歷史列為中學階段嘅必須學習經歷嘅，你自己又同唔同意呢個方向咧？如果係所謂必須學習經歷，就可能未必又好似你咁講話落去公民與社會發展科嘅內容入邊嘅咯。 我同意，咁但係始終都要落到好具體，咁就必修嘅學習經歷，即係指即具體係指咩咧？係咪咁即係社會人士又好，或者點都好咧，都會關注噶嘛？OLE 即係其他學習經歷都叫做學習經歷，咁呢個係咪都作為一個中國歷史學習嘅必須經過嘅學習經歷咧？咁即係界定得模糊不清嘅時候咧，就反而係令到件事咧更加模糊咯。 整体其实你点睇而家譬如喺每年大约有70,000名嘅考生系话报呢个嘅中史嘅，即系就大概系即系10%左右啦。咁其实对于学生对于喺高中读中史嗰个态度，你自己系点睇？ 其实咧，去到高中嘅时候咧，就会比较多咧，要考虑佢将来嘅即系升学、升大学啊，同埋职业嘅规划嘅啊。咁呢个系呢啲同学仔嘅选修高中选修科嘅一个好重要嘅因素嚟嘅。咁无论系读历史科、中国历史科，定还是读free camp买都好啦，佢都会从呢个角度来考虑。小同学去拣中国历史科，其实唔一定系嗰啲同学唔中意读历史，唔一定嘅。而係佢可能，我覺得我想做醫生，或者我係想做理工科嘅嘢，咁我理工科我一定要讀係 free camp 埋噶嘛，走唔甩噶嘛，咁我就變咗係寧願自己去自修，或者自己 keep 住對中國歷史或者對歷史嘅興趣啊，唔排除呢啲情況出現嘅啊，而且為數亦都不少添啊，咁所以咧就即係其實我哋見到有好少人去選修中國歷史科，其實背後一個原因就係可能同升學同埋未來嘅職業規劃。个关系唔系太大，所以大家咧就唔系太愿意选，这个先系一个根本嘅原因咯。 OK， 好啊，唔该晒邓飞，同你倾到呢度。邓飞系立法会议员，都系教联会副会长。咁头先提到就有议员都讲到啦，新学制之后，其实每年咧大约70,000名嘅考生咧就系唔够12%嘅人咧系报考中史嘅。而今次呢个讨论咧就系立法会议员罗志鹏提出嘅议案啦，就系建议将高中中国历史科列为必修科。教育局局长蔡若莲亦都提到话中史嘅。史科培养历史的专门人才不可或缺的角色，提到话议案咧就系削弱咗目前该科的功能啦，变相系剥夺学生咧系选修该科的机会，都不利衔接大学的历史教育。要吸引更加多学生咧选修中史咧，应该系从教学嘅模式啦，以及系学科嘅优化入手啦，而唔系一刀切咧必修必考嘅。不过头先刘志鹏都提到好多嘅情况啦，譬如可能系。 即係可能用一個嘅活動啲嘅模式啦，譬如拍片等等，亦都係可以接受啦。亦都提到話課時方面咧，未必係要好長嘅。鄧飛就提到話，其實喺而家嘅公民與社會發展科係咪可以加入咗中史嘅元素，而變到咧令到喺高中嘅階段都有一個必修中史嘅一個元素入邊咧？咁、那個討論係咁啊，你知點睇？1872311，休息一陣。 一分鐘閱讀，主持曾卓然，製作周偉業。 我哋如果将《大亨小传》同埋《国境之南太阳之西》放埋一齐睇，应该可以睇到村上春树点样接受费茨杰罗嘅影响。村上春树喺1980年代就翻译咗好多费茨杰罗嘅小说，亦都翻译过《大亨小传》，可以话系一位不折不扣嘅费茨杰罗粉丝。用一种比较个人嘅说法，喺《国境之南》之中，村上春树尝试用一种1980年代日本嘅繁荣背景去重写一次日本版嘅《大亨小传》。想同样去写一段重遇的爱情。虽然故事主角不再是位大亨，是一位中产阶层，但我觉得村上春树想做的就是一件事。 在《国境之南》当中，小说的叙事者是主角阿此，这个和《大亨小传》用旁观者尼克作叙事有所不同。我们会更加倾向以阿此的角度来看事物，这个亦都令到我们更加能够对这一段爱情故事有所共鸣。而咁样简化嘅结构，可以话系村上作品之中少数嘅，系典型化嘅爱情小说。作者咁样做，令到佢更加专注于小说气氛嘅浸沉，将两人重遇嘅部分写活咗。 用《国境之南》嘅岛本同《大亨小传》嘅代西相比，佢喺爱情之上非常之忠实，可以话系比阿此更加忠诚。咁亦都令到《国境之南》增加咗殉情嘅意味。阿此同埋岛本之间刻骨铭心嘅感情，小说借咗艾灵顿公爵嘅爵士乐曲《Star-Crossed Lover》为比喻。众所周知，呢一句系来自名剧《罗密欧与朱丽叶》，而真正好似大亨一样能够做到义无反顾、了不起的盖茨比嘅角色，其实系站在《国境之南》嘅女主角岛本。 睿智悟出真理，阅读丰富人生。 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 继续欢迎大家打嚟啊！先讲到一啲教育中史科等等嘅情况。另外想同大家咧就讲下有关于有科技公司荷兰间科技公司一份嘅报告，咁啊提到咧喺个燃油价格嘅方面啦，香港系世界上面咧揸车成本最高嘅城市，咁亦都提到话即系上年啦，香港嘅居民咧系每行用汽油啊，每行1万英里，即系16000公里啦，平均咧就要使咧系3300几美元嘅燃油啊，咁啊比起再之前一年2021年咧，系多咗14%。咁呢一个3300几美元嘅呢一个平均嘅花费咧，系贵过排第二嘅伦敦啦，同埋第三嘅雅典嘅。另外喺柴油方面都话系贵嘅。香港如果系揸柴油车啦，行都系即系16000公里啦，平均嘅成本咧就系2500美金。咁啊，比起上一年咧，2021年咧系贵咗20%几。咁呢个就排第二嘅。咁啊，伦敦就是第一咁样，呢一个情况你点睇？即系喺揸车嘅成本啊，香港作为一个司机揸车嘅成本啦，一啲油价方面嘅情况啦。咁而家头先都引述到报告啦，就系香港系世界上揸车成本最高嘅城市嚟嘅。你自己点睇？1872311会唔会你都系揸车嘅朋友咧，系司机咧咁？另外又想请一位嘉宾同我哋倾，有香港汽车会会长李耀培，早晨。 阿爷早晨，萧乐文早晨，大家早晨。 早晨李耀培，头先我讲到荷兰呢个科技企业嘅呢一个报告，讲到驾车成本啦，香港点解会香港嘅揸车成本同埋嗰个汽车嘅油啊，都系比其他国家嘅城市嚟讲系高嘅咧？ 嗱，我单讲翻私家车先啦，咁因为私家车咧就好多年啦，可能系30、40年前咧，私家车嗰、那个嗰个种类咧就纳入咗咧，作为咧就一啲我哋叫做即系唔系必需品啊，或者我哋叫做奢侈品添。咁所以咧就好多时咧，包括响燃油税啊，或者买嘅新车嘅时间咧，嗰、那个首次登记税咧，都系咧 好重嘅。咁包括去到現在而家一啲我哋叫做燃油，即係電油嘅一啲入油咧，每一個 liter 咧都係抽緊6.06毫子。咁呢度咧就已經係超過咗20年咧都有抽税嘅。咁而香港嘅私家車嗰個入口嗰個新車嘅税咧，最高可以去到110。咁所以咧，好明顯咧睇到咧，就係話私家車特別係如果係用電油嗰啲咧，嗰、那個成本除咗喺嗰個其他方面咧，油價都係最貴。咁呢度我都想補充咧，即係話喺大概30-40年前，可能買一架私家車會好貴嘅，特別買啲歐洲品牌咧。是非常之貴，咁作為一個奢侈品咧，我覺得無可厚非嘅。咁但係時勢亦咧呢30-40年嘅大嘅轉變咧，特別響20-30年前咧房屋嘅不義咧，其實咧就導致好多香港中產人都需要揸車。咁而揸車方面咧，佢就已經納入咗作為一啲叫做必須或者一啲交通工具嘅。咁所以係唔係即係政府或者新一屆政府再要諗一？其实私家车是不是作为我们民生一样东西，作为一个交通工具，而那个税项也可以减免呢？ 即是讲到这个是必需品定是奢侈品，政府怎样对待揸车私家车这一样东西，我想先讨论了先。如果是将它变成是不是奢侈品是必需品，那有些什么的成本可以减轻了，或者政府应该要做些什么先？ 我諗最主要一樣嘢咧，就係而家我哋嗰、那個就係話 diesel 咧，就係話係燃油咧，就係、是、必需品啦，即係佢哋係一啲運輸啊，其他呢啲嘢，咁所以咧就已經全部減免嘅，包括而家的士嘅一啲我哋嘅石油氣咧，都係屬於一啲民生咧，作為一啲proper 嘅交通工具咧，所以都免税。咁而家係唯一私家車咧，嗰、那個燃油税仲喺度嘅，呢、這個第一嘅。好啦，咁第二嘅話咧，就係話你話點樣可以作為奢侈品同埋而家必需品咧？咁大家都明白咧，香港咧即係話雖然係地少人多車多，但係我覺得好多其他嘅城市咧，包括我哋周邊咧，新加坡或者係甚至日本、韓國，甚至而家我哋嘅國內咧，其實如果單計個車輛咧，佢哋嘅比例都係多嘅，即係唔會話香港嘅特別多，但係都係多嘅。咁但係點解佢哋都可以解決到？佢哋因為咧嗰、那個 city 咧就覺得嗰個揸車咧其實係作為一個叫做運輸或者嘅交通工具。咁當然咧過往亦都有人講，哇！你嘅私家車最多就係坐得4-5個人嘅啫，或者甚至有啲人一個人揸車，咁點可以同一啲乘架巴士或者其他啲嘢？大家都明白。如果我哋孖餐食或者係其他啲大量運輸做得好，其實揸車人就會少咗嘅。咁就所以而家有咁嘅必要咧，即係話喺某啲嘅地方喺個孖餐食或者係我哋嘅交通工具不便嘅時間咧，特別我成日都講咧，20-30年咧，我哋將整個房屋政策不移咗入去新界咧，嗰班人大多數都係中產。同埋打工仔嘅，佢哋點解而家捱咁貴，佢哋都要揸架車咧？因為有咁嘅必須要啊嘛。咁所以希望政府咧就將整個即係政策上高嘅嘢咧，係咪都要作一個即係周年嘅檢討？唔係周年啊，30-40年、50年嘅檢討咧。咁呢個係有必要性嘅。 所以我聽落係咪即係譬如話而家無緣汽油嘅燃油税嗰啲可以係直接減咗去？但我就想講啦，譬如燃油税。1998年到而家，咪一路都系维持喺同一个每公升都系6.幾，系咪都系大概呢个数咧？其实 系啊，冇错。 即系如果系咁，又 都一段好长时间。 但其实如果咁讲，又唔系话即系一路系增加紧。呢一个嘅水平，其实对个油嚟讲，即系同其他外国其他地方比咧，有冇燃油税啦？或者呢一个嘅数字嚟讲，系咪又特别高嘅咧？ 當然即係話某啲國家可能有税嘅，咁但係我哋香港雖然話係好耐都冇加過個燃油税，但係就話你諗下，好多年前都有6.幾元嘅税係好貴。當然去到而家個比例23蚊嘅1 liter 6.幾，又好似嗰個 percentage 低咗。但係你要明白咧，即係話油就不斷加，即係嗰個成本啊不斷加，即係油公司佢不斷係加價，因為點解咧？香港冇一個好嘅我哋叫做油價嘅政策嘅， 好自由嘅。咁甚至當然咧，即係亦都冇政府嘅監管。咁當然喺呢度嚟計嘅話，係唔係喺香港做有方面咧，係一個好可觀嘅利潤咧？呢、這個亦都係實際啦嚇。因為如果唔係，都唔需要咁多啲外國嘅一啲油公司，甚至而家我哋國內嘅油公司落咗嚟啦。咁、加埋就。即係政府嘅税項咧，所以咧我哋就 number one 全世界係最貴嘅啦。 但係頭先譬如減咗呢一啲嘅燃油税，會唔會就進一步令到即係必須人要揸車嘅人就繼續揸啦，亦都吸引咗啲額外嘅人會做私家車嘅司機咁，會唔會係咁咧？因為成個成本低咗。 我完全唔擔心嘅。因為現在咧。即係話揸車嘅成本，除咗燃油方面咧，其實仲有好多嘅，例如停車啦。因為政府亦都個政策上咧，好多政府嘅停車場拆咗，咁你一拆咗，唔係政府做一個監管嘅話咧，就變咗咧係一啲私人嘅行為啦。咁有 demand supply 咁多車，咁所以咧好多時而家停車場都非常貴。好啦，咁除咗停車場嘅貴嘅話咧，我哋包括我哋嘅保險費啊，包括我哋嗰、那個維修嘅保養啊，過隧道啊，咁大家都明白過隧道而家咁啱就先至有一兩條係唔使錢啫，其實而家都係非常之貴嘅，特別係過細隧嚟計嚇。咁所以一架車咧，唔係話淨係燃油，而係你如果係要 proper 咁樣除翻開整個月嚟計咧。其實燃油係佔一部分啫，其實好大量嘅成本咧都係有其他喺度嘅。咁所以我成日都講咧，一架車咧而家咧唔少咗佢10,000蚊一個月。你要明白，如果係打工或者中產，我減咗啲燃油税，可能咧係減咗幾百蚊啦一個月。咁會唔會啊？因嗰幾百蚊我又要買架車，而咧係孭重我哋自己嘅負擔咧，係絕對唔會嘅。我諗揸車人咧。都其實都係聰明嘅、如果有更加便利嘅選擇咧，佢又不會唔揸車噶啦。 點睇而家？我都想講翻油嗰度咧，即係柴油又好，汽油又好啦，嗰、那個嘅進口價同埋個零售價嗰個嘅趨勢你自己點睇呢個？ 嗱，呢度我哋都講咗好多好多年啦，咁即係話咧，香港係講係一句叫自由貿易港。但係其實燃油呢，我自己個人覺得係一啲民生嘅嘢，好多國家呢都係國家嘅監管嘅，但係香港係冇監管嘅，咁亦都係冇一啲政府嘅部門啦，或者第三嘅部門呢去睇住呢啲咁嘅嘢。喺早幾年呢，大家都明白啦，哇個油價係啊暴利啊，加快減慢啦、或者各樣嘢等等，所以而家消費者委員會呢只能夠呢就話每日佢會話俾消費者聽，其實邊間油公司嗰個折扣係最大。咁唯一係做到呢樣嘢，咁會唔會說話講咧？即係仍然由於因為冇監管呢個問題咧，油公司嗰個自由度好大咧。當然佢話嗰、那個燃油本身係貴咗，咁但係貴咗嘅時間，當減嘅時間，係咪應該要即刻減翻咧？或者你儲存量嗰啲過往嗰啲嚟嘅，係咪應該又可以減翻咧？等等咧，咁其實呢一啲咧，即係導致到好坦白，揸車人又唔係好清楚嘅。咁換句説話講咧，就係、是、有一啲係咪應該政府要做一啲即係梳理嘅方法咧？咁樣。 半分鐘到啊，點樣穩定嘅油價咧？長遠政府應該點做咧？ 我覺得油價咧，大家都明嘅，因為而家政府亦都就係推行緊電動車啦。咁遲早咧，其實油咧係用量係少嘅。不過就係話，其實呢一段咧，我哋叫過渡時間咧，政府應該係咪都除咗消費者委員會可以做一啲我哋叫做油價嘅折扣咧？其實真係咪應該同油公司都坐低？其實佢哋減價某啲多，某啲少。咁其實呢一樣嘢係咪反映到嗰個油價嗰、那個？特別出街唔係好清晰咧，咁最主要清晰咯。 OK， 好啊，唔該曬李耀培，同你傾到呢度。李耀培係香港汽車會會長，今日千禧年代咧都嚟到呢度啦，下個禮拜再見。